真实在心里，情到笔改，一场绵绵寂寞都无 你的一切

好，这里是品飞133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继续来听好歌。 Love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不经意突然听到或者是想起某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些有关这首歌的回忆呢？或喜或悲都有它一定的存在，也会在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你很自然的想起什么有关我们回忆的歌时那些事情呢？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 为何一转眼

吵打我中，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